幸福是苦中乐，幸福是国泰民安人四季，默默奉献不成的歌、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每天都是好生活，好生活，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永远永远幸福快乐，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托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。 我的情为你守候永远。